为此民族，语重书义，固守己法，生活意趣，对争天下，实存野心，致力破坏，是以国家不获安宁。因此真令凡当今首相真之亚父哈曼，在文书内所示之人物，务于本年12月，即阿达尔月14日，携其妻奴子女，应一律刀斩，歼灭九族，不得留情故袭，勿使古今败类于一日之间悉葬身九泉，然后国必永安，乱世方息。谕文应在各省公布，通知天下人民，准备应付这一天。一使因迫于军令，就迅速出发，在苏萨进城里立即公布了这道上谕。此时君王与哈曼同席共饮，但是苏萨全城却陷于混乱。